第十二章下身。 本场考试一共四小题，一未知五分，二未知五分，三用餐人数由十三位变成十二位六分，四找到被诅咒的餐具八分。常规情况下本题共计二十四分，特殊情况下有额外加减分的机会。 答题墙上刷出了新的内容，众人轻声议论着，前面还有两题未知呢。 是啊，咱们一上来就拿了第三小题的分，前面两题应该都跳过去了。 不不不，先拿的明明是解的分。 看顺序，解散的两分占的好像是未知题里的分数，我跟于瑶姐的踩点分可能也算在位置里。 看来前两题都是铺垫， 会不会是由猎人甲触发的？ 也许吧，谁知道呢，反正我也不想知道。 猎人甲的意外死亡导致两道小题没刷出来，成为了永久的未知。那两道小题一共十分，占比不少，但没人觉得遗憾。如果不是因为游惑在场，他们第一次收卷就会有人祭天，之后更是难说。四十八小时下来，死五六个人都是有可能的。这种情况下，谁还在意答题机会呢？题目少，难度低，才是他们的追求。活着就是万幸。答题墙还在核算分数。 写字两分，折射率踩点三分，第三题六分，附加两分，卷面减两分，第四题八分，共计十九分，超出本题平均分数十一分，共计用时十二时三十七分四十九秒，相较于平均时间节省了三十五小时二十二分十一秒。余文霍了一声，对游惑说， 那要这么算，平均用时就是四十八小时。 一五四监考官快听不下去了， 四十八小时才是正常的，你们克制一点，不要太膨胀可以吗？ 但一五四转念一想，就这短短的十二小时，还得刨去游惑睡觉的三小时，被迫打扫外加恶心人的三小时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不算关禁闭的时间，这些人不，某考生六小时不到就能考完，这叫人？不是人的游惑得到了相应的奖励。答题墙缓缓刷出了一条通知：奖励，考生游惑获得抽签权两次。 抽签权？ 他不知道这考试又在搞什么名堂，反正答题墙是短暂的死了。说完以资鼓励，他便重归安静，再没蹦出一个字儿。 疑惑间，屋里响起叮咚一声，就像谁收到了新消息。游惑感觉身后忽然站了人，一只手擦着他的脸颊从后面伸过来，筋骨修长的手指松松地拎着一只扑克牌纸盒在他眼前晃了晃，游惑瞬间瘫了脸。 又是你？ 看到手指就知道是我了？监考官零零一说话一贯的漫不经心，听得游惑想打人。秦鸠笑着后撤一步，刚好让开游惑的手。偷袭在我这里不管用。秦鸠拆了纸盒，把里面一套卡牌拿出来说，先把签抽了。众人闻言都围了过来，但他们始终很怕秦鸠，总觉得他就算笑起来也不代表友好和亲近。于是他们箍了个直径四米的圈，脚不动，只伸头。秦鸠手里的牌背面一模一样，正面则写着不同的内容，有几张非常吸引人，比如总分加十五， 单人，总分加时，全体，免考，单人单场，按平均成绩计分。还有一些很奇葩的，比如一张小抄，临时抱佛脚，看名字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具体怎么操作，对考试有多大的帮助，就很难说了。除了这些明显是奖励的，卡牌里还混杂着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东西。邮货一眼扫过去，起码有十来张写着同样的内容：优秀考生再接再厉，三好学生以资鼓励，名列前茅特此表扬。反正他是不能理解，在这种鬼地方拿奖状有什么用，翻译一下可能就是谢谢惠顾，欢迎再来。 邮货指着其中最特别的卡面问： 黑卡什么意思？惩罚。 那几张卡面全黑，一个字也没有，看着就不像正经好卡。秦鸠抽了一张出来，在邮货面前翻着面展示了一下，拖着调子说： 不算惩罚，但确实有点特殊，至少不能算常规的奖励。一张黑卡代表一次考试改革，当天生效。 几位年轻人的脸顿时就绿了，余文尤其绿的浓郁。 哟，这还有改革呢？ 他高中三年饱受改革摧残，改革的风声吹到哪里，他们的复习计划就改到哪里。今天还是三加二，明天二就改成算等级。万万没想到，他高考都熬完了，改革还是躲不掉。就在众人脸色难看的时候，秦鸠又倒了倒纸盒，从里面拿出了最后一张牌，说： 啊，差点漏了，还有这张，你们应该非常喜欢。保送，单人。小屋里安静片刻，突然响起嗡嗡议论。这个保送是我理解的意思吗？说话的是周静，因为生病，他的情绪不能过于激动，成了那些酱油考生里唯一一个能平静问话的人。这是指不用考试？秦鸠还没说话，九二二先插了句嘴，他似乎特别喜欢这种介绍保送卡的时刻。 这个看起来跟免考牌有一点相似，但免考牌呢，指的是某一门免考，按照考试平均成绩计分，只能说是一张非常安全的卡，中规中矩的奖励。九二二说，保送卡不同，这是真正的王牌卡，一副牌里一张，抽到它就表示你直接通过了所有考试，可以好吃好喝睡一觉，等睁开眼你就回家了。 回家？听到这个词，屋里所有考生几乎都愣住了。这是十二个小时里他们最不敢想的事情，活命都要靠同伴和运气，谁还敢奢望回家呢？但现在这张保送卡勾起了所有人回家的欲望。老于壮着胆子问： 没有这张卡的话，我们要多久才能回去？ 九二二想了想说： 看现在的考试制度吧，考完规定科目分数达标，满足这两个条件就可以。 老于还想说什么，秦鸠已经把保送卡连同其他牌一起收拢，玩扑克一样洗了两次牌，然后背面朝上捻成扇形，对邮货说： 来吧，两次机会，抓紧时间。 邮货却没动，秦鸠转头冲其他人说： 谁运气好，来抽。 刚说完，收音机沙沙出声： 警告，考生不得转让抽签权。 系统发出的警告，瞪我干什么？ 秦秋抬了抬下巴，懒洋洋地说， 不要持量行凶，快抽。 持量行凶可还行，油火一张脸，天寒地冻，他盯着秦秋看了好几秒，重手重脚地扯了一张牌。没抽牌的众人紧张极了，屏住呼吸盯着牌面。油火翻过来一看， 名列前茅，特此表扬。注：这是对考生实力的肯定，望继续保持。 这狗屁运气！此时收音机不合时宜的再次响起， 使用一次抽签权。 秦秋舌尖顶了顶腮帮，嘴角翘了一下， 还行，再来一次。 油火破罐子破摔，又扯了一张。围观的余文双手合十，不知在发什么功，但可能起了一点效果，至少这次不是鼓励卡。油火翻开卡面， 监考官的帮助。注：你出色的表现赢得了监考官的青睐，有权在考试期间向监考官提一次额外要求，监考官有义务满足你，有效期截止下一场考试结束前。 油货觉得这卡句句都是讽刺，好在他及时复归冷静，问了秦秋一句， 监考官每场都是固定的？ 当然不是，每开一场新的科目，监考官都会随机刷新。 收音机又沙沙地说起话来， 累积使用两次抽签权，抽签结束，恭喜。 话音刚落，安静许久的答题墙又咯吱咯吱地刷出新内容。 惩罚：一位客人坐在受诅咒的位置上，他避开了死亡，将成为新的猎人甲。 后半句刷出来的时候，大家看着文字居然没理解他的意思，或者说没敢理解他的意思。 什么叫成为新的猎人甲？ 有人喃喃地说。屋子里忽然响起凄厉的尖叫，大家僵硬地转了脖子。坐在十二位的秃头终于坐直了身体，他瞪大了眼睛，惊恐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原本的肤色正在迅速褪去，变成了泛着青灰的惨白。他的嘴唇变得鲜红，在惨白皮肤的映衬下，以常人达不到的状态朝两边裂开，鬓角和手指也浮出了诡异的斑点。秃头茫然地抬起头，愣了好一会儿，忽然扭着脖子僵硬地站了起来。他的模样动作越来越像死去的猎人甲，只有表情还依稀保留着原本的惊恐。 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这样，你们不能走，陪我一起吧，好不好？ 他喃喃了两句，猛地朝众人扑过来。风雪呼啸而来，不知从哪里涌了过来，劈头盖脸吹得人睁不开眼。他们下意识用手肘护住脸，等再睁开时，小屋没了，变成猎人甲的秃头男人也不见了踪影，就连三位监考官也都消失了。他们站在漫天的大雪里，面前是一片松林，隐约显露出一条下山的路。